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頭先我哋即係講起呢個即係港鐵嘅問題啦，沙中線嘅問題，我哋都慢慢立下講到呢啲即係無恥政客咧喺社區裏邊點樣滾嗰啲嘅選民嘅選票。 係啊，嚇 咁咧就名正言順啦。我哋下半部翻嚟講翻呢個九龍西嘅選舉啦。 好啊， 嚇咁咧就而家個情況，我諗相信對九龍西好多人都仲有一種嘅情意結，就係、是、上一次姚松炎嗰個敗選。 是僅僅輸2000多票呢，其實很多人講翻都覺得很不值，很痛心。有時我在街站，即係擺街站的時候，有些街坊走埋嚟都係講上次就不值啦咁樣。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嗱，好多人就當然啦，事後就互相指責啊、攻擊啊、朱凱迪啊，甚至啊姚松炎嘅選舉嘅團隊啊，或者姚松炎個人。咁當時我都好怒氣，我就係覺得，喂大佬啊，而家我哋嘅選舉唔係香港嘅選舉嚟嘅呢個。我哋嘅對手係一個黨國機器嚟，就算你話嗰張 banner 係好業餘咁樣寫喺度，你覺得係咪真係我哋印一條好嘅 banner 就可以？即係你嘅對手，你唔去分析，唔去將佢講出嚟違規嘅嘢，然後不斷去攻擊自己裏邊嘅人。嗱，當然我哋內部可以檢討，我覺得，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點樣可以洗腦？點樣可以擺街站做得更好？但係呢個唔係大家公開互相指責嘅一個方式嚟噶嘛？我覺得。 咁我自己事後都會做一啲檢討嘅，但我就覺得 係 啦，內部去做。咁但當然啦，始終評論界或者係做網台，咁佢哋都係會有佢哋嘅觀點。咁但我覺得大家要記得就係同一個觀點啦，就係根本我哋嘅對手咧係即係有組織嘅、好大規模嘅即係黨國機器、天文數字嘅維穩費。咁我哋要去諗一啲結構性嘅問題，當然細微嘅問題我哋盡量做得好，但係有啲嘢係結構性嘅，譬如唔可以俾佢起動得太早，而我哋仲遠遠落後啦。我哋要早啲做好個協調，以至係早啲去。 因為你已經係原本係處於下風噶啦嘛， 冇錯。 你仲要搞初選搞一大輪，又做一輪負面新聞俾對家。 係啊，因為初選好開， 實互相攻擊㗎。 係啦，而所以我就覺得初選 Plan B 咧係更加難操作，因為咧好得意嘅，我上次落去上次嘅補選啦，係有個觀察就係好多長者，九龍西係特別多長者嘅選民， 老化社區。 即使係即係 Plan A 嘅初選咧，去到投票嗰日咧，好多嘅即係公公婆婆都係問：咦，點解唔係馮檢基選咩？因為佢分不清楚兩次咁分，唔係選咗啦咩咁樣？咁所以如果你話 Plan B 初選嘅話，其實更加難同佢解説。喂，而家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叫 Plan A 嘅人去選，不過而家你投票呢個咧又未必係去選嘅喎，你同唔到佢解釋啊？究竟發生咩事？ 嗱，我覺得就係咁啊，即係等於你綁住隻手打泰拳一樣，對家就拳腳爭失，仲要加埋側邊可以接凳啊。乜都可以出得，仲有暗器啊咁樣，咁啊仲有個權證又幫埋佢啊，跟住圍觀嗰啲觀眾又係佢啲人啊咁，咁你就綁住隻手同佢打，咁所以我就不能太交就咁嘅原因。所以今次我覺得咧個形勢嗱，見到上次，我相信九龍我就唔會怪責九龍西嘅選民。點解咧？因為姚松炎係嗰、那個即係勢均力敵，佢空降來嘅嘛，其實佢原本係功能組別選嘅，佢唔係直選，所以佢冇直選嘅經驗嘅。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條件限制裏邊，佢只係輸2000多票。好，鄭永信係咩人呢？新家園協會出身，恆基捧出嚟嘅人。新家園協會後邊就係阿四叔個仔李兆基，李嘉誠嗰個李嘉誠。 總之就係無論佢自己嘅家族，以至佢 嘅鄭錦忠就係呢個建制派喺九龍西嘅大佬啦。係 啦，以至佢背後嘅財團，甚至乎佢成個國家機器，根本大把錢使。 喂，我陳就算喺陳家沛啊，香港島都係啦。我在北角，因為我住在那頭，每一個街口總會有兩三件大媽喺度，講鄉音的大媽，那些是外勞嚟嘅，政府入境處又不執法嘅，人哋有無限資源去派傳單、嗌咪。 你看看他哋的旗海，就已經知道他哋的資源。我話俾你聽，值翻100元一支。 你計啊，係啊， 係咯。 喂，話時話喎，真係，我就呼籲一啲咧冇興趣去助選都好啦，有興趣維護香港廉潔選舉嘅市民咧。 的觀眾咧，係啦。嗱，你唔好話無謂嘢啊！去數建制派嘅，影曬佢哋，真噶，講明先，仲要你要話俾佢哋聽，等佢哋唔可以。因為我覺得香港嘅選舉已經變質啦，其實變質係咩咧？就係佢唔單止嗱，以往我哋成日講係公平、公開、廉潔嘅一個選舉， 而家 公正透明，而家冇由選區劃界到票站嘅設置，到一路到選舉經費，到眾票，到嗰個嘅選舉日嘅動員，已經係冇上限嘅資源。 係啊， 所以根本就唔係一個香港人嘅選舉。你問我， 你以至根本係嗰投票日當日嘅執法啊，我都覺得係好偏袒嘅。其實我自己幫阿姚生擺街站。咁咧，就不斷俾人哋掹走啊！姚生啲值翻，咁就話哦違規咁樣擺咗喺唔啱嘅地方，咁同一件事發生喺鄭永信嘅團隊嗰度嘅喎，點解冇事咧？咁我哋就打去食環啦，話點解佢啲值翻可以擺喺嗰度，佢都違規，食環落到嚟掹我哋啲值翻，冇理佢嗰啲喎，係我哋去投訴鄭永信嘅團隊工聯會幫佢擺嗰啲，但係落到嚟係掹姚生啲值翻。 喂，好簡單啦，你。DQ 事件之後，你已經知道香港的 District Officer 所謂 DO 是有政治傾向，他們那些不是公務員，是叫幹部， 是啊， 是列寧式的幹部來的，這些是。所以你問我，我試過我跟范國威助選在大圍那裡做直播，將這個節目搬下去做直播， 是 兩夜被人投訴噪音，我們都沒有那些大媽那些大喇叭，只不過是一個那些大聲公，是 啊， 放在地下的大聲公，是跟著來抄身份證兇你 stop 你的節目。 你知唔知啊？我而家幫沙中線 警察執法，你諗下，如果而家佢嗰啲大媽、嗰啲高分貝喇叭，點解佢唔執法啫？ 係好偏袒啊！嗱，而家我擺沙中線嘅街站，其實咧，我每個街站得幾個義工嘅啫。早幾個星期啊，根本圍住我個團隊嘅跟蹤，以至係滋擾咧，係出動警方，以至一啲形跡可疑嘅人咧，係幾十人。 佢兇你啲助選團啊嘛， 冇錯啦，即係一啲意志比較弱嘅義工，可能就唔想再參與咯。 我上次幫阿姚松炎助選，就去到黃埔，即係地鐵站對開嗰度，即係一個好主要嘅中產嘅社區啦。咁我落到去，咁我話：咦，點解佢哋唔嗌咪嘅咧？咁即係冇人嗌，有啲人企曬喺度，啲學生仔咁啊，後生女、後生仔咁。咁佢話誒唔好嗌啊，阿劉生誒、會俾人投訴㗎。咁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好乖、守規矩嘅香港人嚟嘅。 係。 咁但係你明知就係呢個係去到一個咁樣嘅爛仔嚟嘅個班根本，因為對家柯創成我睇住嘅，由柯創成到曾玉成到譚耀宗係輪翻喺黃埔嗰個站嗰度落去嗌，嗰啲聲係完全你話如果我哋滋擾嘅話咧。他哋直情係轟炸添嘅，其實 根本他哋就係有啲藍絲嘅，即係鋪頭，佢係你喺度，佢就投訴你。 所以我嘅方法就好簡單嘅啫，你一定要 develop 一套教佢哋點樣去應對呢啲執法人員。 嗯， 點樣令到執法人員覺得你防不勝防，最後尾一齊攬炒。 嗯， 你一定嘅目的就係要攬炒。係 啊， 你唯一嘅方法就係我搬第二度都得，要佢一齊收皮。係 啊。 如果唔係就我覺得冇得搞嘅。 其實好簡單，第一個守則就係警察嘅説話不能相信。係 啊， 食環嘅説話都不能相信。 我覺得好有問題。 我哋做翻自己嘅嘢咯。 因為上次噪音，我即係我同阿范國威嗰次就好明顯嘅，其實真係。 嗯。 嗰個聲係細到不得了嘅，其實。 係啊。 就係因為對家，咁警察就嚴厲執法啦。 所以佢嗱，通常我幫姚生擺街站嘅時候，佢哋嚟話我哋噪音滋擾，我話哦 OK， 我扭細聲啲，咁佢咧。 係咯。 嗱，你做咗佢先，佢仲大聲過我。 永遠咬住佢就係呢樣嘢。係 啊。 同埋你要同佢咩咧？你有禮貌，唔需要同佢鬥大聲。不過立場要強硬， 冇錯啦。只要你唔好相信佢嘅説話得噶啦。即係事實上咧，肯定唔係真係有市民嚟投訴你，係啲藍絲嚟投訴你，或者佢哋 同埋咩咧？佢亦都好蠱惑嘅，佢就做到，哎呀，我都好難做噶，幫下手啦咁。 好啊，咁你咪做咗佢先。 咁你咪做佢先咯。 同埋千祈唔好相信佢哋講嗰啲。 你一隻機械人咁咪得噶啦。 係啊。 嗱，咁第二樣，我覺得咧一定要即係 position 嗰個選舉咧，我覺得大家要諗清楚。剛才我們說姚松炎的敗選是因為對手是國家機器，所以他可以選出一個鄭榮信。你記不記得謝霆鋒和鄭榮信下去明哥那裡是什 麼時候？很 早了， 就是了，很早 了。喂，大哥，那時候沒有人違意，簡直是。 我自己就覺得，所以就是這個就是離譜的地方嘛。其實他們可以動員這個禁天王巨星的人去做這個選舉， 還要用明哥啊，你想想。 嗱，而家都開始用明哥啦。 明哥係咪攞咗中聯辦嘅牌匾啊？好似係。 唔係， 收咗錢好似係嘛？ 明哥應該是行中間的，即係佢自己覺得。 喂，唔係喎，你問我，我覺得要劃清界線喎。你攞得中聯辦的捐款的話咧，就不是自己人嚟嘅咯。 嗯。 政治上啊。 嗯。 你可以繼續做你的事，不過同我哋冇關。 但我覺得離譜的是，其實你如果請謝霆鋒去做嘢，薪價是幾多少呢？ 點計啊？個競選經費。 係咯。 係啊。佢唔係我計你 hourly rate 啊，係啊，每個鐘頭幾多錢啊？ 係。 出一次 show 啊，謝霆鋒。 所以是很離譜，我們這裡呢就已經是沒有傳媒，但是呢就是被整個政府部門是處處針對，他們那邊是做什麼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說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公平遊戲，他怎知道11個人踢球，他21個人都可以啦，球證也是他， 是、啊、 球迷也是他，足協也是他。 還有最弊的地方是他們真的無恥到不怕說謊話嘛，譬如那個鄭永信，他自己打壓小販，打壓虛市政策，他可以去拍一條片說、啊、其實那個虛市政策是他成功爭取，他在這裡騙街坊。 因為呢我覺得現在這個叫做即用 Donald Trump 的說法呢，就是這個所謂後真相年代，這個真的不是講笑的。後真相年代就是呢 Seeing is believing， 即是你見到什麼你就會相信、 嗯、 所以我覺得呢你說普通市民可以做到什麼，你見到那些東西你不妥的時候你刮回出來。你知唔知最好笑咩？呢、這個大陸咪有個真人 show 嘅，呢、這個大 S 同埋汪小菲咧，佢咪剝蝦嘅。 你講下我唔知喎。 佢嘅真人 show 就係揾咗幾對 couple， 咁咧就係大陸好中意嘅啦。咁啊講兩公婆點樣相處。咁啊大 S 成日都表現出嚟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刁蠻嘅老婆咁樣嘅。佢、話我從來都唔剝蝦嘅、我唔食蝦嘅，因為我唔中意剝。如果要吃就要我老公剝給我，其他人就皺眉頭，他還在教訓其他那些 couple 就是說你這樣為什麼不行、啊、那大陸的網民真的好厲害，找回他六年前他的言論出來，他就說我不吃蝦，不過我喜歡剝給人吃， 調回轉是嗎？ 即是你想想一個這樣的娛樂真人 show， 大家過目即忘，但他都可以找回出來。所以我就說你不要以為自己沒有貢獻，雖然說有些人他未必面皮薄，他不敢去喊麥或者跟陌生人接觸，或者怕那些的建制派藍絲去圍你、一樣做鍵盤戰士都有事做過，我覺得、就是起翻曬他們每一樣東西，他們自己講出來的東西做一個 fact check。 是啊，其實都很好了已經。 是啊，我覺得喂你不需要說、哎、我又沒有時間去企街，不要緊，你夜晚黑看少一個小時上網劇，然後呢就去做一個 fact check， 做一樣東西就可以了，係嘛？你咪針對佢做一個 fact check 咯。 的確係，我自己的感受就是香港市民可能太憎啲建制派，其實已經係唔想再見到佢哋，唔想提佢哋當佢哋隱形。 但係好多中間嗰啲人俾佢咩噶嘛，蒙騙噶嘛。 所以咪就係我哋忘記咗，其實自己要去鬧佢哋咯，已經係麻木咗，當佢哋隱形，淨係自己鬧自己人咧係唔得嘅。我哋係真係真真正正嘅人。 過去雨傘運動之後嗰幾年，大家都隻手指一隻手指指鄭永信，三隻手指指住自己嘅，其實係。 係啊。 即係鬧自己就兇狠過鬧鄭永信嘅。 就我哋應該齊心，全部都刮翻。雖然我哋唔想見到佢哋嘅樣。不過都要刮翻佢哋啲咧，即係無恥嘅面目出嚟去 show 俾市民睇。如果唔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市民嘅心理咧係慢慢當咗啲建制派唔存在。 唔係，佢覺得係冇殺傷力嘅，你明唔明？ 係啊。 譬如鄭永信嗰類啦，我估你嘅即係如果係今次補選咧，好大可能對家就會食水之味，用翻鄭永信策略。 嗯。 嗱，呢個係一個我自己85年開始即係助選啦，一路91年之後咧都。做很多工作是跟選舉有關，我自己的觀察是什麼呢？以往還是香港人的選舉、雖然那個是工聯會， 是 但那個是陳婉嫻， 是 那個是、這個梁富華，那就是本身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然後一路一路這樣去步入政壇，你看到他的 track record 的、 這些不是嗎？ 這些你看不到的，鄭永信在哪裡？將來現在估計出來出選的陳海欣、就是高永文的正座、你只是知道他曾經做過主播，但你知道他的政治聯繫和政治背景嗎？你知道他工作的而已，鄭永信就在新家園協會做副總幹事， 這個就是他那個建制派的、就是、聯繫啦。 我的意思就是放他在新家園協會只是栽培他的一步來的、新家園協會是什麼組織呢？就是四叔許家印，就是這個恒大捐一筆錢來去做在地區做新移民的福利工作，然後其實是一個種票的系統， 是啊是啊， 是吧？新家園協會你知道， 是啊， 是一個種票的系統， 蛇齋餅種的系統。 為什麼放他落去這個新家園協會那裡做呢？其實是為了栽培他去從政的嘛，所以整個是一個叫做生涯規劃來的。 哇， 好了，到現在這個陳海欣由 主播變成正座，由正座離開政府之後出來搞這個所謂的社企。 嗯， 我就幾天前就看到一張照片，就是林鄭月娥出席這個譚詠麟與許冠傑演唱會。 嗯， 而竟然這個演唱會其中一個籌募的經費去捐助的就是一個叫好聲社企。 嗯， 而這個好聲社企的發起人 founder 就是陳凱欣。 嗯， 什麼能力可以一個這樣的主播出身的人，我不是看少做傳媒的人，但是只不過是一個主播，兩公婆都是做傳媒的人， 嗯， 何德何能去成立一個社企去找到譚詠麟與這個許冠傑，然後還有特首下去加持啊，你問我， 嗯， 是嗎？所以我就說呢，現在的選舉模式有一個改變的，就是他根本他不需要政黨去 groom 那些人， 嗯， 他是調回轉，我需要掛個什麼名牌， 嗯， 即等於我們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羅湖城買 VCD 機的年代。 沒有啊。 沒有，因為羅湖城有些店頭專門賣那些翻版的 VCD 機， 是 那就他那部機的樣子就普普通的，跟著他買完你給了錢可能100元這樣，他就會問你你要什麼 logo 啊，這樣就打開櫃桶 明白， 他打開櫃桶裡面就有 Samsung 有 Sony 有 Panasonic 有成，那你就自己選擇，他就會幫你黏下去， 所以他就自己栽培了自己的系統的人， 他有個 talent pool 在這 裡，就放下去譬如新民黨黏下去， 是 yes。好啦，咁擺咗落去之後啊，結果我都話啦，近年香港民主運動最成功嘅其實係懟冧咗容海恩。 嗯， 點解呢？就係當阿容袁離昌，我唔知係咪袁離明指使嘅情況底下，就令到容海恩據說有咗細路，有咗 B B。咁然後結咗婚之後咧，我估阿容海恩就會退出政壇噶啦，因為佢生咗 B B 之後，可能就唔再從政噶啦。 點解呢？ 啊，我估計啊，因為佢高齡啦嘛，已經係。即係想多啲時間陪細路仔啊嘛，可能係。 嗯。 咁就令到啊新民黨冇咗一員大將。 你呢？你推斷啫喎。我認為啊，以佢嘅角色其實唔係好粗魯嘅啫喎。 講笑啫，可能更勁啲喎，可能係。係 咯。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咧，你睇到啦，容海恩模式。 係。 到鄭永信，到而家陳海欣，或者以前嘅陳家沛模式。 嗯。 其實佢係冇所謂嘅，我覺得。 係。 他不需要什麼 track record， 在什麼民建聯的基層一路打上去是不需要的。我是找一個背景好的， 嗯， 香港人不抗拒的，嗯，要專業的，譬如容海恩是律師， 嗯， 陳家沛是專業的，嗯，都好像律師來的，好像是，即是香港島的那個上次， 我不記得他的背景，是區議員，我不記得他區議員， 但他是專業人士來的，是吧？ 不記得。 那到現在譬如陳海恩是主播，新聞主播， 是， 即是入到屋，很多人對他有印象，或者專業的女性，咁啊出嚟做社企，咁成個 profile 好靚。嗱，所以我就話咧，點解揭露係咁緊要咧？正正就因為佢冇咗陣阻味。 係啊， 以往嗰啲左派大媽一動出嚟已經知噶啦嘛，點洗都洗唔甩噶嘛。 係，即係似乎都係我聽翻啲即係分析都係話點解梁文廣係即係點解一直好想出，但係即係中共都係覺得唔 prefer 係佢咧，就係佢嗰陣即係建制味好強。 嗱，你睇到啊，而家佢自從我相信鄭永信到之前啊，周浩鼎啦，啊容海恩啦，上次新界東係邊個？啊，同阿范國威選嗰個民建聯，即係由工聯會。 鄧家彪， 鄧家彪係啦， 係啦，又係建制味太強啊嘛，鄧家彪。 係啦，都係個左有陣左味喺度。係。咁我覺得佢而家個模式就係刺客模式，即係我好似個 VCD 機咁，我黐個咩牌子落去得嘅，其實。係。我喜歡他不黏工聯會，黏新民黨也可以， 嗯， 他喜歡他安插他入新民黨，因為後面的老闆， 嗯， 其實是他們叫做 business unit 子公司來的嘛，那個是，嗯，那個都是屬於長實集團下面的特階來的嘛， 他先栽培了他的班底的人下來政圈，然後再跟你對選，但又沒有我陣味的， 是的，我 recruit 一班人，譬如容海恩，因為他爸爸是華潤，好了，嗯，埋了堆了，好啦，我有個鋪，呢個鋪裏邊咧有20個人咁嘅假設。 嗯。 咁我就睇下呢個人適合擺喺邊度。 嗯。 呢個人適合擺新民黨，我就擺喺新民黨。呢個人適合擺經民聯就經民聯。呢個人適合擺去呢個民建聯就民建聯。 嗯。 好啦，擺完之後，到佢點樣 team up， 點樣派佢出選，呢個都唔係民建聯話事，我覺得係。 係啊。 操盤嘅根本係中聯辦。 係啊，係啊。 咁而甚至成個選舉機器點解咁多大媽助選咧？以往民建聯沒有那麼多的，你問我，因為中樹根用的選舉機器就是柴灣的魚灣村的街坊，現在不是，因為這些人是沒有自己的裝腳的，所以他就用統戰部了，用僑務辦公室了，統戰部很簡單，就叫同鄉會下來，你有沒有見過南亞裔的人穿著河源同鄉會？ 好似係喎，同埋咧，我都聽過一啲分析，就係其實根本而家喺即係建制派嘅政黨以上，根本係有個中聯辦嘅總指揮噶嘛。其實係即係操作咗成個選舉工程要點樣做，所以咧大家成日去分析話，誒佢哋自己內部都會權鬥嘅，會咧唔盡力嘅，其實唔得嘅，佢哋有個即係監察嘅即係主管喺度嘅。 喂，好簡單啦、啊。我知道上一次選舉港島區民建聯就更唔妥啊，陳家沛啦。 嗯。 但你見到阿葉國謙嗰啲敢唔敢出聲啊？喺西環敢唔敢出聲、啊？ 落曬去 都要動人啦、啊。喂，我都話啦，阿鄭永信何德何能去動員到阿曾玉成幫佢企成一個鐘頭？李慧瓊即係佢徒弟選啊，曾玉成都唔會企足一個鐘頭喺度嗌咪啊。 嗯。 你諗下嗰張單係邊個落㗎？ 嗯。 梗係最大最大嗰個阿公落㗎啦。我看住的當日在黃埔，即係姚松炎嗰陣時 候， 係輪住的逐個逐個大佬，每隔一個鐘嚟一個大佬，仲要不是嚟到影相走人嗰只喎，即係唔係民主派那些喎，係真係要企上去條梯度嗌咪喎，係咁樣的係。 我認為今次我哋呢一個工程都要做得好，其實 唔係，我覺得要超額完成每一仗，泛民要打低呢個共產黨咧，係要做到加零一啊，我覺得。 是啊， 你不要说自己分裂在 finger pointing， 在互相指责，即自己已经内部消耗，还有对家会出戒票部队呢。 是，所以 我自己经常都好像很老套地说泛民要团结，事实上是的。你现在就算小小地打个，不要小小地打个沙中线，打个老人院社，根本就这样一个议员一个政党呢，其实不够力量的。 我觉得经过这几年呢，那种分分合合本土運動到而家咧，我相信泛民嘅真正嘅主流嘅人都會明白到係冇分裂嘅本錢嘅，我相信。 係、啊、 所以喺而家呢個時間裏邊咧，一啲行為古怪，好似即係走得快一定有古怪嗰啲咧，就一定係俾人滲透咗。你問我，你問係咪周圍都係鬼咧？我好難話俾你聽，因為呢個唔係好似科學鑑證咁樣有一個證據。但你見到有啲人嘅政治行為係失常。不尋常的時候呢、明明沒有勝算，喂大佬選一次成幾百萬的、怎會這樣去選的呢？這些是 不正常的行為的，我覺得。 其實呢，我自己在政圈只是不算很長的日子，我的感覺就是我們成日用一個 term 叫鬼咁樣，其實未必好準確嘅，因為根本有好多個政治嘅光譜、政治嘅路線，唔係咁即係咁黑白分明嘅，佢會覺得疑中留情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只係企喺嗰邊多啲，定係即係企喺呢邊多啲，佢唔係即係佢個自我理解啊，又唔係做緊啲啊同我以前好唔同嘅事。 佢覺得個政治利益喺邊度咁咪企邊度咯？ 只係企多少少咁樣咯。 但係咧，我覺得就呢啲策略性候選人啦，我哋叫做唔好叫佢做鬼啦。 係 呢個策略性候選人咧，共產黨就都用得好多嘅。你見到上次 even 就算係伍海欣喺西環嗰個補選都有嘅。都有一個前工黨的人，雖然攞咗廿幾票，係啊，所以我就話咧，你唔好以為呢個世界冇你唔信，但係呢個世界係有鬼嘅，我覺得。問題就係你點去 handle 佢？係，因為呢樣嘢咧係當你嘅選舉上一次姚松炎係想講緊上落二千幾票而攞到個位嘅話咧，今次更加我相信係會出策略性候選人。 嗯。 咁而呢個策略性候選人，我自己直言咧，好大可能就係嚟自呢個馮檢基。 嗯， 你唔需要討論，因為可能你自己本身即係有嗰個嘅選舉，即係你會參加個選舉嘅。 嗯， 即係呢個我嘅睇法，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如果係同路人嘅話咧，我希望大家大局為重，即係民主派指出一個候選人。 如果有人覺得民主派選咗，無論是你或者李卓人或者邊個都好，而我仍然有機會贏嘅咧，呢、這個一定是鬼，因為冇可能贏嘅啦，已經係。 嗯。 如果民主派只是支持一個候選人而決定咗個人是邊個，而你仍然相信，我是要俾多選民一個選擇，千祈唔好信呢啲咁嘅言論。 嗯。 你點會抌幾百萬落去俾九龍西嘅選民做多一個選擇啊，大佬？ 嗱，我認為如果講選擇咧，呢一啲民主唔同光譜咁樣嘅可能嘅模式咧，留翻2020。今次的補選是因為一 隻抽隻嚟噶嘛？呢個係 隻抽隻不公義的 DQ， 佢是因為透過事後釋法而去委屈我哋香港人，共產黨出千，我哋受委屈，我哋係應該齊心協力攞。 同埋你諗下，上一次姚松炎輸得咁唔抵，係咪？如果你再容許呢件事發生一次嗰陣時候，你諗下嗰啲支持民主派的人嗰個挫傷會幾大啦嘛？再輸多一次。 係如果大家一灰心咧，其實又係會即係、哦、我唔想睇啦，走咗去啦。 跟住 破壞咗成個民主運動，其實。 因為你諗下，2014年到而家，一路宣揚一種叫做雨傘運動失敗論， 嗯、 然後跟住將成個運動 twist 咗去改變咗，即係對家又有份幫手啦，就係、是、港獨運動。 嗯。 喺咁樣嘅情況底下，然後令到香港民主運動越走越窄。 係啊。 係咪？係佢令到你自己切割啊嘛。是不是又撤了本土派、港獨派出來？好了，經過幾年的沉澱，現在才在上一次姚松炎的選舉裡面可以令到大家走回一起。我覺得民主運動是需要贏的，其實 是 不可以只是說我們重視的過程，年輕人拍拖就 是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我覺得是 我自己一直的想法都是今次一定要幫民主派贏回這一席的，無論我企邊個位，點解咧？即係講到厭都係咁講，今次係關鍵一席，喺再一次修改議事規則咧，呢、這、一個即係林鄭聽講啊，我聽一啲消息就落咗 order 噶啦，一定要再修改多一次議事規則。喺呢一個危機咧面前，我哋係有個關鍵一席嘅，今席贏得翻咧，我哋可以守得住；再輸咧，就真係會真係。即係兵敗如山倒，又修改多次議事規則啦，然後 DQ 個話語權俾人攞嚟講啦，然後大家無限失望，成個民主運動係好大挫傷。 唔係，我覺得而家嗰個 setback 都未完嘅，其實雨傘運動之後嗰個退潮其實未完。最主要就係咧退潮嘅，我覺得只係咧過去一段時間所出現嘅咩本土運動啊、港獨運動退潮。咁當然逢阿梁振英好唔想個退潮啦、 嗯， 所以就要即係不斷加不斷加持啦咁啊。但是我覺得實際上是仍然沒有凝聚到的力量出來，我覺得這個是你民主運動要再起呢，你一定要通過是一些的、政治運動，包括選舉呢、 嗯、 去凝聚回力量出來，打一場漂亮的選戰、 嗯、 這個我覺得是凝聚人心的。其實你問我姚松炎是一個有質素的候選人， 是啊， 但是呢仍然因為民主派自己私間太多這些私怨在裡面，所以到一敗選的時候呢，那些的內部矛盾就爆發。 我自己覺得呢，就是大家未意識到那個危機呢是這麼嚴重。上一次呢是有一點輕敵的，就是成日都覺得六四黃金比嘛是咯，但是姚山呢咁啱，佢其實我覺得姚山質素是很好的，但是好像你剛才所說呢，他未有直選經驗，而且整個工程實在起動得太慢， 太遲 了，太遲， 因為他也有 DQ 的陰影在這裡嘛。 你經過初選之後係啦，然後又放風， 又話 DQ 佢 係啦，跟住好遲先起動，咁所以啱啱就係嗰2000多票。咁、嗯、大家事後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感想啦。咁但係我自己就即係重新講一次，就係、是、第一，今次關鍵一席；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面對嗰個黨國機器咧，係我哋唔能夠輕敵嘅。 唔係，所以我就話你早開始係好嘅，我覺得，亦都我覺得唔好諗會唔會被 DQ 呢樣嘢，因為咁樣嘅話咧，亦都會犯咗之前。那個錯誤就是很厚很厚，到他真的放你去的時候就會出現了問題、 啊、 我覺得就算你早起動早 connect 的選民，就算你說被 DQ 也好，你都要對方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他現在去到一個地步就是如取如攜，當他覺得沒有代價的時候、 嗯、 他就會不斷地用的，我覺得、 啊、我自己覺得在我的理解裡面這一席是很重要，當然整個民主運動我們不是說喂這一直攞唔翻就會死亡咁、嗯，但係呢次係一個好重要的戰役，所以我哋每個人咧，包括我自己啊，我覺得都唔應該係為自己諗嘅，係你喺呢一席嘅選舉面前，你諗你自己可以付出啲乜嘢，而幫成個民主運動守住呢個關口咯。 亦都我覺得唔需要話點講咧，即係姚松炎嗰陣時候，好多人就批評佢話佢啲助選人員太過 arrogant， 唔去揾邊個，唔去揾邊個。其實我自己好對呢樣嘢，我自己唔係好贊成。如果你覺得那樣東西重要，你可以主動去找那個人的、 嗯、 即是說你不需要，你可以 offer 你的幫助的時候去助選好什麼都好，你是可以主動去找那個人告訴他我可以幫助你做什麼、嗯、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很重要，而不是說我坐在這裡等、啊、你這傢伙大鼻你又不來找我什麼什麼，這些心態是很落後的。其實我覺得就算是任何的市民，你說我們的聽眾都好、嗯、你說我想幫劉小麗選舉，其實你可以舉手的。其實我覺得 哇，我好感動，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喺 cafe 度，即係同咁啱同個記者講下嘢咁樣，跟住咧 隔離台買單的時候咧，俾咗張紙仔我，同我寫：小麗老師好開心，我遇到你，我是一個退休的老師，我是可以幫你做義工的，因為寫低咗個電話俾我。哦，我其實真的很感動。 唔 係， 我 覺得 有 啲 人 嘅， 我覺得係。 係啊。 亦都我喺度呼籲我哋嘅聽眾咧，其實你睇緊我哋節目嘅人咧，如果你覺得係你可以 contribute， 其實有每一個人嘅角色唔同，我覺得。你話我中意剪片得嘅。你咪走去揾曬，揾曬嗰啲人以前講嗰啲嘢出嚟咯。 係啊，啱啱頭先講就係剪片好重要。 係啊，你唔需要話喂，我唔中意企喺街站嗰度。有啲人可能係我講嘢好叻，有啲人可能做嘢好叻，喺個電腦前面做嘢好叻。有啲人可能係做組織嘅工作，可能好細微、好細心嘅。其實每一個人個強項都唔同。我覺得最重要係你嗰個心態，我覺得個心態就係話呢樣嘢同你有關。呢、這個唔係九龍西選民嘅問題，唔係泛民嘅問題，係 成個香港， 係同你有關嘅嘢嚟噶嘛？呢、這個係你諗下，如果一步一步我就話鄭永信模式到陳海恩模式成功嘅話，我話俾你聽咧，下一次立法會選舉啊，我哋泛民所擁有嘅議席只會大幅倒退。 我自己聽過一啲說法咧，就係、是、即係根本中共而家係嘗試建立一個旋轉門，其實就係你頭先講嗰樣嘢，自己栽培自己嘅人，然後通過擠佢去咧政府某啲部門去栽培佢，然後就攞嚟同我哋對選。 喂，我話俾你聽啊，佢而家嗰啲咩陳百里啊、徐英偉嗰啲仲喺政府裏邊㗎，係 啊 係，佢、 啊、 轉翻出嚟又可以參選㗎，跟住佢受過政府裏邊嗰啲嘅訓練嘅話出嚟，喂，佢唔係再係嗰啲滿口嗰啲。即係政治口號的左腦嚟㗎啦，佢可以扮到係香港主流的，你要公民黨嗰種中產味咩？佢都有㗎，我話俾你聽啦。嗰下先恐怖啊，因為佢可以亂咁噏㗎嘛。 所以真係人鬼如何兩不分啊！真 係。所以咪就係話你要進化咯。我成日都話，唔單止話團結咁簡單，包括個選舉工作，我覺得都要進化。進化係咩呢？就係你要更加精細，用多啲嘅選舉嘅數據。做多啲數據分析，然後咩咧？就係、是、個宣傳工作要更加入屋貼身。如果你話主流媒體封殺你嘅咧，我覺得真係要諗方法去 create 自己嘅媒體。 呢個係真係要集結我哋一切可以集結嘅力量。今次係呢個選舉係第一個關卡。其實無論今次成敗得失咧，我覺得成個民主嘅陣營係真係要繼續去做好呢個工程，因為我哋見到個挑戰係好巨大。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嘅感受就係 TVB 封殺咗我噶啦。因為咧好簡單，有一次我去請願，係我遞信俾個政府官員嘅，咁冇話代表人物啦。咁結果 TVB 出嘅畫面咧係淨係嗰封信咯。 好簡單，因為你知唔知政府通訊管理局亦都唔理 TVB 嘅單一大股東係邊個？上海文廣集團嘅黎瑞剛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如果你話亞視嗰陣時，阿黃晶唔可以翁，都要揾個聖品魚出嚟。 係。 而家 TVB 去到一個地步係咁，呢、這個你話係咪政府縱容咧？絕對係，根本所有香港守唔住嘅嘢，所有守住嘅嘢已經守唔住嘅，其實係。咁你諗下，一個電視台，仲要係共產黨控制嘅電視台，咁佢個新聞佢點會俾你啫？如果我就唔想見到添啊，喺 CCTVB 見到你，因為見到你一定係衰嘢。 係啊。 係嗎？ 係啊。 一定係一定唔會係好嘢嚟。 剪接到咧已經唔同咗㗎啦。 咁所以我就話係咪咁樣就大家企喺度就咁鬧 TVB 就算，或者唔睇 TVB 就算咧？我覺得唔係。 我哋要發展自己嘅嗰套。係 啦，譬如好簡單，唔係淨係九龍西補選。如果下一次立區議會選舉之前，我覺得都需要做嘅就係一個地區嘅新聞網絡。 嗯。 係好輕裝嘅，用一啲好基本嘅拍攝嘅方式。然後手機嘅 editing 加字幕嘅方法。是可以 edit 到一個 format， 某一個 format， 可能是一分鐘之內的社區新聞，然後大家有個心去將那些東西 viral 出去， 是 不是看完就算， 是 你還要將那些東西傳出去。 還有我們要是真的做到 WhatsApp 那類的資訊是很方便人家去傳播的啦，以至短片。 但 WhatsApp group 是有用的，我覺得 是、啊、 Telegram 未必有 WhatsApp group 那麼有用， 因為一般的長者是用 WhatsApp 的。是的，現在因為那個手機普及的程度已經去到長者都懂用 WhatsApp 的， 是、啊、 所以你很多資訊的發放，你短片的發放，所以你不要拍得長的，因為 WhatsApp 傳的 video clips 你長的話搞不掂佢哋，因為你 burn 曬 data。 同埋唔止嘅，唔止唔好超過三分鐘 ，WhatsApp 就三分鐘啦。亦都要咧將一切嘅資訊喺嗰個畫影畫嗰度已經係 show 曬出嚟，你唔好再靠文字。嗱，我哋 Facebook 咧未係一條片，跟住上面咧左膠最興噶啦，好長嘅文字， 五百字咁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佢單靠睇嗰條片咧係冇辦法吸收曬咧你想要嘅 字落條片度。 冇錯啦，或者係有啲 emoji 啊咁樣，你佢而家講人講地嗰啲都係咁噶。 他哋做得好快嘅，我覺得 係。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因為你嘅對手係一個嘅黨國機器，我覺得，亦都要冇辦法嘅。其實錢唔夠人多，你只可以集到嘅就是香港人，香港人嘅力量或者香港人嘅民氣，嗰種嘅唔甘心同埋不憤。 係啊，而家我哋就好似仲有啲底氣，香港人嘅文明同埋唔甘心，再輸落去咧，其實我就好擔心嘅。所以民主運動係要贏嘅，我認同你呢一個觀點。所以今次呢場仗係要俾心機打。 因為我自己都問過一啲海外嘅朋友，其實佢哋話咧，其實即係香港人，即係喺1997年到而家，經過20多年，即係仍然係可以喺選舉裏邊咧，係同共產黨可以咁樣角力咧。其實呢樣嘢已經好難得。即 係 我哋唔可以自己話自己去即係自貶啊！ 係， 因為喺即係我有個朋友同我講話，如果係同樣嘅情況發生喺新加坡，五年就玩完啦。佢話 係 新加坡人啊， 係 五年就玩完。 係啊， 咁所以我就話好多時候大家淨係識得鬧港豬點衰點衰點衰，調翻轉我哋唔會諗下，其實我哋做出嚟嘅嘢，一個黨國機器投入無限量嘅資源，你要謝霆鋒有謝霆鋒，要明哥有明哥，佢都係贏人2000多票啫嘛。是隨時輸得的，其實是 我們的確是小成敵大國，是 啊，所以我就說你最重要就是 我相信香港人的底氣，其實這個我覺得如果你不信香港人根本就沒有意思的，我覺得從政又好什麼都好，你唯有相信的就是 信香港人的底氣，去到那個位置他們頂不順的時候他們會站出來，這個就是歷次你看到香港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是這樣， 但首先都是要我們自己做到足先，相信還相信，即是孫子兵法最重要的那句先為不可勝，你自己要做到即盡曬了、完美了，可能個時勢就會來了、 所以我就說很簡單的，我都會主動去 offer 即幫小麗是什麼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政策的分析或者希望可以跟多些人接觸的話，你可以上來我們節目那裡 是、 我也可以跟你去合作做一個節目，你自己考慮一下，就是說呢不一定是講一些很大的政策的，可以是很小的社區問題也可以，或者是你對社會的看法、你一些理念性的東西，我覺得是因為我們聽眾、就是、都算是民主運動裡面的支持者來的、我相信就是、以人的力量呢，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這樣、他們是會發揮到那個的作用出來的， 這個實在很好、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無論是不是因為今次選舉，我們 develop 我們自己的那個體系、以致不同的聲音能夠集結都是一件好事， 即是你不需要說每一次你就算是不相識的人你都不需要問我們的分別在哪裡，你只要問我們共同的東西是什麼、過去很多年我們都是問、我跟你有很多東西不同，但其實這個是沒有意思的，現在最重要就是我們有什麼共同的東西，我們是需要一起去做或者 去維護那樣東西，咁我相信呢個先至係能夠即係譬如我會揾埋范國威啊、杜君衡啊好多人幫手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大家睇到嘅，其實嗰個危機係唔係話劉小麗嘅危機咁簡單，我覺得都唔係九龍西嘅危機咁簡單。係 全香港嘅危機。 係即係如果你唔借一場選舉去將嗰個民氣即係召集翻嚟咧，佢已經去到如取如攜嘅啦，我覺得 DQ 常態化。然後跟住冇法例嘅，你睇到陳浩天事件、FCC 事件，夾硬嚟話取消佢租約，講得出口嘅嗰班友係，即係嗰啲建制派嗰啲議員，係無法無天到咁嘅地步。 今日係建制派要求23條立法喎。 係，咪嗰日仲有話何君瑤撳鐘仔話要告啊，加快要喐啊戴耀廷啊嘛。係咪？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因為你佢覺得你個勢弱，佢就會咩？即係黑社會咁啊。恰你的話看到你不出聲就踩近一點踩近一點，一步一步踩埋你，跟住入你屋企，入你屋企之後瞓埋喺張牀攞埋啲嘢， 所以整個故事就是會有些惡性循環的，當是這樣的時候也都有很多、即比較理性比較計算的人 沒得困 的了走了這樣，所以我們是要贏 咯，所以就希望以後多些機會跟小麗可以一起在這裡分析一下一些